回不去了，再向前，半生却是 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新歌《半生缘》，作词李卓雄，作曲华晨宇。对，你没有听错，节目一开场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华晨宇作曲的音乐作品。是不是到现在才回顾未来，好像感觉这首歌的旋律的确是有华华的风格。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旋律当中所透露出来的那种辽阔而神秘的感觉。哎，在这个辽阔神秘的状况里面，还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狂野。关于这首歌，据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说莫文蔚找到花花邀歌的时候，花花毫不犹豫立马就发了一个叫做莫文蔚的文件给他，这是他最初写这首歌的 demo。 其实这首歌花花很早之前就写好了，他写好这首歌之后就觉得，如果要唱的话，一定要是莫文蔚的声音才能够唱出来这首歌。可是那时候他还不认识莫文蔚，所以就把这首歌藏起来了。幸好缘分这东西就是妙不可言的，后来他们认识了，然后这首歌就有了得以见天日的机会。好了，这个时间透个私心，我们来听莫文蔚和伍佰合作的音乐作品，叫做《坚强的理由》。我觉得莫文蔚应该特别喜欢这首歌，单单这首歌这些年他合唱的这个男歌手不计其数。据我所知，除了伍佰之外，李荣浩、任贤齐好像都跟他对唱过这首歌。好了，来听这首他和伍佰的对唱。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来听伍佰所演唱的《晚风》。 慢慢吹，轻轻送，人生路你就走，就当我。正沾满你心怀，你的眼神充满期待，我的心中尽是未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发现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说，只是低头寻找一种解脱，面前的你是我的最爱，怎会不明白，逝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我也更加熟悉许多无奈，不愿意看到你朦胧泪眼，我就变成那晚风，慢慢吹，轻轻送，人生路慢吹，轻轻送，人生路你就走， 这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晚风，这是当年他所出演的电视剧《求婚事务所》里面的插曲。这首歌说的是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街头再次相遇，两人在相遇的那一瞬间很想再次回到从前，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发现早已时过境迁，原来彼此的感觉已经不在，只能又重新回到彼此各自的生活当中去。爱情就是这样子，没有谁对谁错，错过了就是永远错过了，而相爱的两个人只能变成那场晚风，向你道一声珍重，然后飘然而去，不再回头。不过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听到的这首歌的感受是一种洒脱自由自在的感觉。当然我听歌的时候大部分不

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林淑荣，我怎么哭了。是谁？你不太熟悉也无可厚非，但是我还是想介绍一下，他的代表作是《昨夜星辰》《无言的结局》，是不是有一种如雷贯耳的感觉？我相信会有很多朋友到今天的 KTV 里面去点唱的时候，还会点唱这两首歌曲，因为太经典了。他是上个世纪70年代出道，80年代初就开始红遍华人世界的一个老歌手。84年因为电视剧《昨夜星辰》热播，他随着同名主题曲红遍整个华人世界。可是说到他出道，还是颇具戏剧性的。他当年是参加凤飞飞所主持的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一道彩虹》，中间有个单元是模仿凤飞飞，他在这个单元当中一下就脱颖而出，获得冠军，最后是被唱片公司签下发专辑。人说成也是他，败也是他，因为太像凤飞飞，所以后来即便他再火，成为他还是逃不开一个影子歌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他并不是在刻意的模仿凤飞飞，原因是就是据说当年帮他灌录唱片的老师也曾经拿他和凤飞飞的声音那个音频线来做比较，结果音频居然可以一模一样，如此这样的一个结果真的是令人非常惊奇。如今的他定居在北京，行事非常低调。好，我们来听这首《昨夜星辰》。昨夜星辰，这些年他极为低调，定居在北京，但是偶尔还会因为一些圈内的朋友邀请去参加一些真人秀节目。前一段时间好像是在山东卫视的一档唱歌类的节目当中有见过他，当时就有人问他说为什么那么早就隐退了，他说做歌手的那段时间太累，都没有自己的时间，想要休息一下过自己的生活。自隐退之后呢，他到现在应该过去了应该是将近20年这么长时间，他非常非常的低调，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除了和哥哥在台北、东京和北京这些地方做一些投资的生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活动。他说这些年他虽然谈过几场恋爱，但是到现在还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他说可能是习惯了单身生活很自由，他身边很多朋友甚至还羡慕他，只要开心就好。我们想在这时间来跟你听这首歌曲，不是很红，但是听来很有味道，叫做《岁月的烙印》。

街和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有一语成诗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心里想你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惆怅，至少还有光。把烦恼吞了吞了忍了算了，不对别人讲，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留下大人的模样，看岁月渐把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这是来自毛不易的新歌，叫做《牧马城市》，作曲谭旋，作词段思思，编曲蔡克俊。在这首歌的推广文案当中，我发现有这段文字写得很有意思。男孩不老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谭旋的旋律告诉我们说是一口气走下去的坦荡，段思思的歌词告诉我们说是脚踩岁月的逆流而上，蔡克俊的编曲说是静心反省后所迸发的激昂，毛不易的声音告诉我们说是我们还在路上。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好像有那么一个人，曾经觉得自己过得不好，然后借酒消愁，如今到了有一点岁数之后，发现所有的烦恼不过是庸人自扰，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港湾。沿着他这些推广文字，我觉得接下来如果不放李宗盛的这首《山丘》好像就过不去了，可是我就想绕过去，因为我觉得毛不易即便他的声音再沧桑，唱的是再有那种中年人感触的些歌词，他总还是年轻人，所以有着一种未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来听梁博的这首《男孩》。 曾经意外他和他相爱，在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的执着与未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男孩。想的海，想梦想 让你微笑起来，勇敢起来，忘不了你的爱，那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男孩。想你就现在，想你每当我又徘徊，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不必再重来， 所演唱的《男孩》，我个人比较喜欢梁博的音乐创作，觉得是极具灵气的一种表达，没有非常用力的表达，而且你在他的旋律当中几乎找不到太多的高音，就是这种娓娓道来的动人，相当打动人心，甚至有种爱不释手的感觉。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坐着一个学音乐的小朋友，他跟我非常理性的从音乐的乐理知识上面来分析这首歌，他说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吉他思维产物，即音乐主要是由律动在驱动，是以规整的乐段为基础复制展开的，而不是以旋律和和声为核心的旋律律动方式，听的是一头雾水。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剖析这首歌，我觉得只要好喜欢就可以了。好，来分享今天最后的一支音乐作品，张靓颖所演唱的《想你在0:01》，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时间它一声不吭，仿佛停顿，我不睡但是也不困，爱原本应该能和被爱对等，你说那怎么可能，我太过天真。当你在我额头轻轻一吻，我竟然会哭得像个小女生，你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会疼想你在0:01，幸福的人都睡得好安稳，寂寞还会见缝插针，我拿什么来和他抗衡，心还是会疼想你在0:01。 小女生。